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四，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张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向第五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致贺信； 今天是第四个中国医师节，广大医务工作者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奋战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最前线，用行动践行职责与担当。 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99次委员长会议，听取有关草案和议案审议情况汇报，栗战书主持。 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大会隆重举行，汪洋出席并讲话。 今年1到7月，我国多个领域对外投资持续增长。 阿富汗总统加尼离境后首度发声，称支持塔利班与阿前政府官员谈判。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五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中阿人民传统友好，历久弥坚。近年来，中阿双方不断加强战略协调和行动对接，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成果丰硕。中国持续保持阿拉伯国家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携手抗疫，树立了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的典范。习近平强调，中国愿同阿拉伯国家一道，共谋合作发展，共促和平发展，实现互利共赢，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携手打造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第五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当日在宁夏银川开幕，博览会由商务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举办。 今天是第四个中国医师节，广大医务工作者是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去年中国医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广大医务工作者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第一线的努力与贡献，并要求他们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崇尚医德，钻研医术，秉持医风，勇担重任，努力促进医学进步，为建设健康中国、增进人民健康福祉做出新贡献。当前国内疫情多点散发，全国卫生健康工作者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奋战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最前线，用行动践行岗位职责与担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核酸检测是疫情防控的关键环节，在河南省新冠肺炎定点收治医院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院区，核酸检测实验室的7名工作人员每天都要和德尔塔变异毒株打交道。院内所有确诊患者、无症状感染者和医务人员的鼻拭子、咽拭子采样标本都要经过他们的手一一检测。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抽调前来支援的赵永江是这支队伍的中坚力量。 就算是晚上凌晨2、3点，如果来一批标本，我们也就是毫无怨言的，大家一块儿上，守住这个医院的院感底线，还有就是患者转阴的一个风向标。我们做这个工作，我们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白衣为袍，传承医者仁心。今年8月11号，南医大二附院医生蒋勇迎来了一个可爱的女儿，而此时她正工作在南京栖霞区某集中隔离点，已经连续10多天没有回家。在这个节日，妻子用视频通话的方式给她送来特殊的礼物。看着镜头中还未亲手抱过的女儿，这位新爸爸笑中含泪。 没有大家就没有小家，我想说我不遗憾，等他长大后一定会理解爸爸的选择。 柯佳是湖北省中医院肺病科专科副主任，从事临床一线工作已经整整14年。去年武汉疫情期间，他主动请缨，顶起了医院组建隔离病房救治病人的重任。面对新一轮疫情，柯佳再次走上抗疫一线，支援新冠肺炎定点救治医院金银潭医院，担任中医医疗队队长。这个医师节他在红区度过， 从去年到今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个抗疫的这个路上，因为这个病的特殊的原因，所以说经常是不能够回家， 但是这是一个当医生的这个本职工作。 此轮疫情发生以来，湖南省脑科医院心理应急救援队为社区一线工作人员开展心理辅导和干预，平复他们的焦虑。精神心理专家副主任医师肖建英： 心理方面这一块的话，可能很多人他一直自己扛着，我们的医务人员能够把这一部分，就是受这种心理和精神问题困扰的人，能够及时的把它敏锐的发掘出来，能够确诊。 本台消息，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栗战书委员长主持会议。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飞向会议做了关于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监察官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法律援助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医师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兵役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该院和部分地区开展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根据常委会会议的审议意见提出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杨振武向会议做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总台央广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70载沧桑巨变，90000里风鹏正举。今天上午，西藏各族各界干部群众20000多人欢聚在布达拉宫广场，热烈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贺匾上题词，建设美丽幸福西藏，共圆伟大复兴梦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中央代表团团长汪洋出席庆祝大会并讲话。古城拉萨处处洋溢着欢乐喜庆的节日氛围，雄伟的布达拉宫下搭建起藏式风格的大会主席台，主席台上方庄严的国徽和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大会横幅分外醒目。上午10时，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齐扎拉宣布大会开始，全场起立奏唱国歌，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布达拉宫广场冉冉升起。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代表团副团长尤权宣读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关于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的贺电。汪洋向西藏自治区、西藏军区、武警西藏总队、西藏自治区政法系统、中国佛协西藏分会分别赠送了习近平总书记题词的建设美丽幸福西藏、共圆伟大复兴梦想贺匾和贺杖。汪洋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在举国欢庆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我们迎来了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上个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亲临西藏考察，充分肯定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的发展成就，为各族干部群众带来亲切关怀和美好祝福。今天，中央代表团带着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托，带着全国人民的深情厚谊，与西藏各族人民一道隆重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汪洋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向西藏自治区表示热烈祝贺，向西藏各族干部群众致以亲切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西藏发展进步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汪洋说，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祖国统一事业的重大胜利，是西藏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转折。党的18大以来，西藏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群众得实惠最多的新时代。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西藏与全国一道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汪洋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奋力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吴英杰在大会上发言，西藏军区司令员王凯、群众代表旦增、援藏干部代表梁南玉也在会上发言。在歌唱祖国的激昂旋律中，和平歌展翅高飞，彩色气球腾空而起，庆祝大会圆满结束。中央代表团副团长白马赤林、张庆黎、苗华和中央代表团全体成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帕巴拉格列朗杰以及西藏自治区党政军负责人等出席了大会。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日前正式印发，明确要扩大科研经费管理自主权，加大科研人员激励力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请财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有关情况。总台央广记者冯硕报道。 针对科研人员经费报销繁琐等问题，若干意见明确要全面落实科研财务助理制度。财政部部长助理欧文汉表示，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将为科研人员在经费报销上减负。 要全面落实科研财务助理制度，确保每个项目配有相对固定的科研财务助理，为科研人员在预算的编制、经费报销等方面呢提供专业化的服务。二是改进财务报销管理方式，切实解决科研人员找票、贴票等问题。 若干意见还进一步精简合并预算编制科目，这将进一步扩大科研项目经费管理自主权。 以后呢，科研人员申报项目预算时，不用呢再编制材料费、测试化验加工费等科目的预算，同时精简费用测算说明，除了50万元以上的设备费，其他的费用只需要提供基本测算说明，不必事无巨细一笔一笔的列出来。 若干意见提出加快经费拨付进度。财政部科教和文化司司长黄家玉， 这次若干意见首次提出了明确的实现要求，要求项目管理部门在项目任务书签订后的30日内将经费拨付至项目承担单位。 随着科研经费管理政策的不断完善，如何提高资金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也十分重要。财政部将进一步完善监督检查机制，强调加强审计监督、财会监督与日常监督的贯通协调，增强监督合力。 来自商务部的最新消息，今年1到7月，我国多个领域对外投资持续增长。总台央广记者周瑶、丁飞报道。 2021年1到7月，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065.2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4%，折合628.1亿美元，同比增长4.2%。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5081.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4%，折合785.1亿美元，同比增长12.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保持增长，承包工程市场稳定。 1到7月，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12.9亿美元，同比增长9.9%，较上年同期上升1个百分点。 高峰表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多个领域对外投资持续增长，地方企业继续发挥主力作用。同时，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项目领域相对集中，大项目数量增多。 1到7月，流向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48.1亿美元，同比增长32.9%；流向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制造业、交通运输、居民服务等领域的投资也呈增长态势。今年1到7月，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项目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电力工程建设和一般建筑等领域，占比超过60%。 本台消息， 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18号0至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41例，5例本土病例分别为江苏3例、上海1例、云南1例。另据统计，截至8月18号，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超19亿剂次。 各地继续从严从紧落实各项防控措施，遏制疫情扩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月18号0至24时，扬州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例，全部来自集中隔离点和封闭管理人员。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564例，扬州市共有高风险地区10个，中风险地区27个。今天，扬州市继续在重点地区、重点人群中开展核酸筛查。在今天上午南京市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南京市再次调低一处区域的风险等级。南京市卫健委副主任丁小平： 8月19日起，江宁区路口街道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至此，南京市全域均为低风险地区。 与此同时，南京市内的公共交通、道路客运也将逐步恢复。上海市防空办发布消息，经持续排查，截至今天8点，已排查到8月18号上海确诊的一名本地病例的密切接触者18人，均在上海，已全部落实集中隔离措施，首次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已采集相关场所的物品、环境等样本610份，其中1份样本，该病例住所、卫生间水龙头核酸检测弱阳性，其余样本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一家旅游公司举办的军事夏令营发生教员暴打多名未成年人事件，引发广泛关注。河北石家庄原市县政府今天下午通报，此前暴打3名未成年人的施暴者已被刑事立案侦查，涉事公司被查封。总台央广记者管新报道。 原始县政府通报称，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原始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原始县常务副县长赵军杰说， 我们是第一时间成立了工作专班，组织公安、市场监管、行政审批、文旅、教育等部门迅速对这个事儿开展了联合调查。 经过调查，受害人刘某某等3人在参加河北军上教育基地夏令营期间被全某某殴打情况属实，公安机关依法对违法人员全某某行政拘留15天。后经过进一步调查取证，全某某以涉嫌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8月17号将此案立为刑事案件，现依法对相关涉案人员进行调查处理。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我们是13号进行行政拘留，现在已经转成刑事拘留了。17号进行的刑事立案。 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发现，涉事的夏令营主办公司涉嫌非法经营，相关公司已经被查封。 鉴于河北军上研学教育服务有限公司和这个河北军上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啊，存在严重的违法行为，他们涉嫌违法经营，目前两个公司已经被查封，正在按程序依法吊销其营业执照。 赵军杰对记者表示，原始县组织有关职能部门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夏令营活动、户外拓展运动专项整治工作，同时邀请心理医生协助被害人开展心理疏导等工作，切实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关于做好农村供水保障工作的指导意见近日印发，意见明确2025年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88%，2035年基本实现农村供水现代化。 十四五林业草原保护发展规划纲要近日印发，提出到2025年我国森林覆盖率达到24.1%。 来自水利部的最新消息，昨天12时到今天12时，黑龙江、吉林、河北等地23条河流超警，其中黑龙江太平沟同江至秦德利江段超保。 福厦高铁厦门段吉美特大桥跨吉美大道连续2昨晚合龙，这标志着福厦高铁厦门段项目建设又取得突破性进展。福厦高铁是我国首条跨越海洋的高铁，建成通车后，福州厦门两地将实现1小时生活圈。 牡丹江至佳木斯高铁首趟试运行列车今天上午8时许从牡丹江站驶出，标志着中国最东端高铁牡佳高铁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预计9月底具备全线开通运营条件。 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比赛门票今天上午正式开始面向公众销售，公众可通过第十四届全运会官方票务网站、官方微信小程序或全国100家官方门票代售网点购买。 中国电信发布公告称，公司股票将于明天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中国移动日前也正式发布公告，将在 A 股上市。 我国科学家日前发现，国际一流大型天文台青海冷湖地区海拔4200米的塞什腾山 C 区。这一发现打破了长期制约我国光学天文观测发展的瓶颈，也填补了冷湖所在的经度内世界大型光学望远镜的空白区。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央广记者冯月报道，加拿大法院当地时间18号结束对孟晚舟引渡案初审，但未作裁决。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今天表示，美国炮制孟晚舟事件真正目的是要打压中国的高科技企业。 事实上，这次庭审期间呢，负责审理该案的加拿大的法官多次就美国对孟晚舟女士的欺诈指控提出了质疑，称这些指控不清楚、不寻常。那么加方的检方也一再暴露出自相矛盾、根本无法自圆其说的一些托词。那么中方从一开始就强调，孟晚舟事件是一起彻头彻尾的政治事件，美国政府炮制这一事件绝不是出于什么法律的原因，真正的目的就是要打压中国的高科技企业，阻挠中国的科技发展。越来越多的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充分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加方在孟晚舟女士的事件上扮演了美方的帮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华春莹指出，其实加拿大国内也有不少的有识之士在呼吁加政府依据加引渡法授权终止对孟晚舟女士的引渡进程，中方也要求敦促加政府认真地倾听这些正义的呼声，拿出独立自主的精神和勇气，立即纠正错误，释放孟晚舟女士，并让她尽快平安地回到祖国。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阿富汗总统加尼离境后首度发声，称支持塔利班与阿前政府官员谈判。继美国政府冻结阿富汗央行在美资产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8号宣布暂时冻结阿富汗获得特别提款权等资源的渠道。总台央广记者邢思佳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18号晚间，北京时间今天凌晨，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15号离境后首次公开露面。目前人在阿联酋的加尼在社交网站发表一段视频讲话，回应他离开阿富汗的原因。 塔利班和他们的国内外盟友一直反复强调，只要我还在那里，他们就不会选择使用和平的方式。 18号，阿富汗塔利班政治委员会成员哈卡尼在喀布尔同阿富汗前总统卡尔扎伊和阿富汗民族和解高级委员会主席阿卜杜拉会面。虽然各方没有透露会议具体内容，但外界普遍认为各方正在就未来政府的框架进行协商。对此，加尼表示支持阿卜杜拉和卡尔扎伊等人做出的努力，并称他正在就返回阿富汗与各方进行协商沟通。 我没有逃跑的打算，我正在协商返回阿富汗，继续为和平与正义而努力。 当地时间18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暂时冻结阿富汗获得该组织资源的渠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计划在下周完成新一轮特别提款权的分配。按照阿富汗的配额，原本可获得4.55亿美元的储备金，并可以兑换成现金用于偿还债务或者支付政府支出。但目前该组织称，国际社会在承认阿富汗政府方面缺乏明确性，因此阿富汗将无法获得有关资源。据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在美国政府的压力下做出这一决定。此前美国政府已冻结阿富汗中央银行在美国金融机构存放的95亿美元资产。美方声称阿富汗塔利班仍在美国的制裁名单之列。根据阿富汗央行今年6月公布的财务报告，其保有的资产有100多亿美元，其中大部分存放在美国。在此之际，美国等国挥动经济大棒，势必进一步加剧阿富汗经济民生危机。总台驻中东记者赵远方观察， 阿富汗去年的国内市场总值还不到200亿美元， 政府的财政支出有 75% 依靠国际援助，90%的民众生活在每天2美元的贫困线标准以下。当前阿富汗通货膨胀严重，物价居高不下，一公斤大米价格50阿富汗尼和4元人民币，一升食用油140阿富汗尼，约合11元人民币。而阿富汗人的平均月收入只有40美元左右，约合267元人民币。这样的物价让大部分阿富汗人难以承受。 根据世卫组织最新实时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18号22时06分，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亿0847万0375例，累计死亡病例437万7979例。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截至北京时间19号50时21分，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达3712万7962例，累计死亡62万4263例。与24小时前相比，新增确诊病例152724例，新增死亡病例1108例。总台央广记者邢思佳报道。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更具传染性的德尔塔变异毒株目前占美国新增病例的99%。他们援引加拿大和苏格兰的研究发现，德尔塔变异毒株比病毒早期变种更致命。由于德尔塔变异病毒持续在美国疫苗接种率较低的地区肆虐，美国近日单日新增死亡人数超过1000例，相当于每小时至少约42人死于新冠。上一波美国单日死亡人数破1000人是发生在今年3月。而最关键的是，美国社会对接种疫苗等基本的防控措施持严重对立态度，相当一部分民众仍不愿意接种疫苗。反对注射疫苗的美国民众公开表示， 不管强生还是辉瑞，我都不会打。 当地时间18号，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低收入国家仅为其2%的人口接种了新冠疫苗。他呼吁有关国家暂停接种疫苗加强针，向尚未为其卫生工作者和风险群体接种疫苗的国家提供疫苗。这些国家目前正经历疫情高峰。日本厚生劳动省18号透露，40个都道府县的新冠病毒新增感染人数已相当于第4阶段，也就是疫情爆发式扩大期。当天的日本国内新增感染人数超过2.3万人，创下新高。从行政区来看，27个府县刷新了峰值，重症患者人数也连续6天创下新高。 其他国际消息，东京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约190人的团队今早乘坐包机飞往日本东京。首批队伍包括参加自行车、游泳、盲人门球和田径项目的运动员。根据日程安排，第二批队伍将于20号抵达东京，分别来自举重、乒乓球、轮椅篮球、轮椅击剑和赛艇队。此次赴东京参赛的中国代表团总人数为437人，其中运动员251人，教练员、工作人员、竞赛辅助人员186人。按照计划，东京残奥会将于8月24号开幕。 据海地国家民防局18号公布的消息，海地地震已造成2189人遇难，至少12000人受伤，灾区的食品、饮用水、医疗物资、帐篷等仍处于紧缺状态。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影镜、石静飞、玉磊，主播舒心、张磊。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